所以让他一下子就直接是拔毛上阵，或者是拔毛护颈肌上阵了，就是非常的厉害的寒气，好像跟病毒的种类都没有关系了。那请问一下各位同学，你们回忆自己的身体感，你们刚感冒的时候身体是什么感觉？啊？头有点疼啊，四肢无力，嗓子疼啊，嗓子疼多半是指中少音了。那有没有人是后脑勺发闷？有没有？有啊。肌肉酸痛，对对对。所以就是张仲景的这个故事情节一开始也是这样跟我们讲，所以他就先说打到最表层的太阳病。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学了把脉了啊。那么同学呢？平常就我们在刚刚练习把脉的时候，同学也有把自己的脉，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今天得了感冒啊，是太阳病的时候，你的脉会比你平常正常的状况更接近体表一点，这样能够明白吗？就是比你正常的状态更接近体表一点，而不是跟别人比。因为刚刚有些同学跟我讲他的脉很沉，我说你那个是肥肉很厚，不是脉很沉，对不对？他平常就会深深的埋在肥油底下的脉，那他就算他浮起来也比那个皮薄都要沉啊，是不是？所以脉浮脉沉的话，你一开始还是跟自己平日的状态比就可以了。而且也要记得脉是会换季的啊，如果你从冬天过到春天的时候，你脉就是会浮起来一些，春天到夏天又会多浮起来一些，所以这个脉换季的时候也不用觉得自己是生病。但是如果是你的夏天的脉反沉下去，那真的是大病啊。那所以张仲景的这个《伤寒论》的提纲一开始就告诉你，在太阳病最先会有的现象是脉会比正常的时候浮，而且呢有的时候呢后脑勺会僵僵的，然后通常太阳病会有的症状就是会特别怕吹到风，或者是会觉得全身发冷这样子。那至于说你说肌肉酸疼是这样子，如果你是怕吹到风而汗孔还没有关起来的这个桂枝汤症的话，那你通常肌肉会有一种好像运动过后的那个酸软酸软的感觉。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被这个寒气所伤啊，张仲景是把它分成风气跟寒气，但这是一个抽象性的转码。那如果你是被寒气伤到麻黄汤症，那汗孔全关起来，这个汗孔有没有关起来这件事情呢，有一点就是如果有用张仲景的图像式思考的话，就好像这个风气啊，就好像有一只苍蝇蚊子啊这样子漫游模式啊，漫游到了你们家里头，那你就会想说我窗户再开一会儿，看它会不会漫游出去吧，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窗户不急着关。可是呢如果是寒气的话，它有一种好像直接想要往你里面钻的力道，当然中医会有说什么同气相求啦，寒气就是水气，就是人的骨头啦，肾脏属骨头，所以他会喜欢钻骨头。那这个寒气喜欢往骨头钻的时候呢，它进来的样子就有点像你家挂上有人射了一支箭进来了，那你快关窗，就是觉得说有人丢石头想快关窗。所以当它的来的这个所谓邪气种类不一样的时候啊，通常就是风气来的时候你的汗孔不会关。所以汗孔不会关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稍微啊多加一件衣服或怎么样，你还是会觉得哎我好像出得了汗。可是当你汗孔是完全关起来的时候啊，你就算加衣服或怎么样还是会没有办法流汗的。但是你会说有一种人啊，他说我的汗孔就是我的气特别虚了，我是已经虚到汗孔都关不起来的。我刚刚说汗孔关不关的是桂枝汤症，汗孔关得紧紧的是麻黄汤症。那如果你是汗孔已经虚到关不起来的时候，那这个人感冒的话只能怎么样，只能狂出冷汗，想要把那个风邪挤掉多一点，那这个是桂枝加附子汤症。所以一感冒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感觉是要去分辨我是桂枝汤症的汗孔不关，而且脉呢没有绷那么紧的，而且肌肉酸疼，比较是微微的累累的感觉的酸的那一种呢，还是麻黄汤症的汗孔全关起来，一滴汗都流不出来了，并且脉绷得紧紧的，而且他的那个酸痛啊就是真的是 筋骨的那个肌肉缝啊、骨头缝特别的酸疼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样就分出桂枝汤症和麻黄汤症了。那桂枝汤症和麻黄汤症之外，还有一个是人虚到汗孔完全灌不起来的。那这个桂枝加附子汤症呢，是脉也是浮，但是浮的不会紧，它的酸疼呢可能会像麻黄汤症一样那么的被寒气伤到的酸疼，就是它的脉因为根本就绷不紧了，它没有力气。所以像那个什么非典型肺炎的那种 SARS 那种啊，通常能够出人命的都是平常身体比较壮实的人，因为他汗孔关得起来才能闷烧烧闷烧的烧到他的烧坏他的肺。那如果你今天汗孔都关不起来的话，他也是没有办法闷烧，反而不一定会有事。所以 SARS 流行那段时间，有人会说好像这个病是抵抗力越强的人越容易死，有没有这说法？因为他的身体机制会让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抵抗力强的人，汗孔关得特别紧，反而把肺烧坏了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桂枝加附子汤呢，就是它受的通常是寒气，或者说就算不是寒气，因为你身体虚，所以走的也挺深，所以那个受了寒气的那个肌肉特别酸痛的那个麻黄汤的身体感会在。但是呢，它的身体就是一滴一滴这种汗就这样子乱冒一通，就是汗水淋漓。但是如果要说病毒种类的话，一中标就会直接形成那个大汗不止的桂枝加附子汤症的那种病毒，叫做小儿麻痹。就是小儿麻痹的病毒一中标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先经过桂枝加附子汤症。那所以你一感冒来了，你就立刻把它推出去来讲的话，主轴的是三个方剂。那如果他这个感冒啊刚好是读过古书的感冒，要照《黄帝内经》的走法的话，那你就是后脑勺先发僵，然后再往下面走。那这样的话，就这种这么乖乖读古书的感冒呢，那就给他加安眠蛋好了，加瑞葛根啊，把那个后脑勺顺便通一通，把寒气逼出来，这样子。所以桂枝加葛根汤。那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每次感冒就一定会变成咳嗽的人，那这个每次感冒会一定就变成咳嗽的人，你就会觉得那干脆我开一点预防咳嗽的药算了。所以就桂枝汤有个变化，叫做桂枝加杏仁厚朴汤，就是先把那个镇咳的药放好，免得你每次一感冒后来又咳个几个月没完，对不对？所以这是一开始的。然后另外呢，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附子汤，或者是桂枝汤加味的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厚朴杏仁汤之外，还有一个情形呢，是这个人他外面得的是一个麻黄汤症，可是呢那个病毒啊同时多沁到他的皮表多一点，或者说我现在着重说一下伤寒论的一个伤寒论的一个幻想式的人体解剖学。就是张仲景认为在太阳寒水之气的这个气场的范围，如果有邪气进来的时候，人类是用营气跟胃气去挡它，营养的营，保卫的卫，就是走在经络或者血管里面的能量叫做营气，是滋养你的。那走在经络血管外面的气叫做胃气，是保卫你的。那这个当然胃气还有一部分的功能是让这个人变得比较有力气一点，就像像我们中国人都认为啊，吃的东西的精粗会决定它要入营还是入胃。就比如说在伤寒论的方剂里面啊，一个方剂里面你生姜放多一点它就往胃气走，大枣放多一点就往营气走。那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啊是全世界最没有胃气的，就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是当他们的米如果是不丰收的时候，日本米贵得不得了的时候，日本人是宁愿吃面包或者不吃，也不吃泰国米的。就他们觉得泰国米太难吃了，就进口米日本人不吃的，他们一定要把米磨得精之又精。那就是你知道我们米啊如果没有磨得很干净，就是微带一点糙米的调子的话，那他们的那个米气就还带一点粗粗的感觉。那日本人是喜欢吃超精米，甚至是有一种我非常痛恨的酒叫做日本清酒。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像同样是米酿的酒，你普通正常米酿的酒应该的味道是绍兴或者花雕那个味道，可是日本人就是把那个米啊 所有的价值都磨掉，那个米胚也磨掉，什么也磨掉，只用那个最一点点的米芯，就好像纯淀粉酿酒精一样的，再酿出来叫做 sake 清酒。就他们对于那个米的那个米味很讨厌，就是一定要把它膻到精之又精。所以日本人的那种饮食习惯会让他们的那个平日吃的谷类的东西都不走胃气，只走营气。所以我们中国人感冒啊，那个手脚酸软才一点点，那日本人感冒的时候就会非常非常脚软。而且当年因为日本人不爱吃这个含有这个比较是粗糙部分的米，变成日本曾经大流行所谓的脚气病，就是维他命 B 群严重不足这样子。那即使现在日本人也是一感冒，他那个脚软或者全身没力气的情况会比地球上其他地方都严重很多。那日本人感冒的时候的代餐是什么？像我们中国人感冒都知道吃粥，对不对？他们当然也是吃粥，但是日本人为了他们的那个生活情况，为了平衡他们那个对米的那个特别的挑食，所以他们就要吃味增汤，就是味增汤来补充他们比较粗的气。不然的话他们感冒要多吃味增汤，不然很容易脚软到很夸张的地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营气胃气的观点。那中国人的关于《伤寒论》的生理学是认为营气跟胃气的来源啊，其中一路是脉管里面的营气，它比较粗糙的部分会分化扩散到脉管外面变成胃气。可是这个张仲景的医学的模型喜欢把足太阳膀胱经的太阳寒水之气这道气场跟营气跟胃气画上等号。那这样子的话，那个寒水之气的走法也包括了这个好像人的这个肾脏，中国人幻想的认为说人的肾脏这个水脏中间有一点命门之火，在小火煮的这个开水，那煮了之后蒸腾上来的这个水气就从人的背后啊，或者沿着三焦，但真的走进三焦就算少阳了，沿着背后的这个太阳经的区块这样上来，绕过人的头，然后得到冷却。为什么能够冷却？听说我们这边有一些穴道叫什么风池、风府啊，是专门灌冷风进去，把这个热水气啊冷却成冷水气的。那冷却成冷水气以后呢，它就会从这个地方，在人的头这个地方呢，就凝聚成这个云，就可以下雨了。那下的这个雨呢，就可以滋润全身，让全身不上火。那这样的一个抽象的画面，其实用现代西医的讲法比较接近于人的这个肾上腺，它把人体的这个胆固醇转化成类固醇，这个类固醇可以造成人的自体消炎的功能，并且有强壮功能。就人体自己制造类固醇是人的青春活力跟体力很重要的一个激素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热水气上来冷水气这样下去的画面。那之所以要提这些幻想的画面，那是因为张仲景开药的那个药物的药性是跟着这个抽象的画面在走的。那我们之后还会有方剂可以拿来检证到底这个抽象的画面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就这个模型是不是必须要用它。那结论是必须要用它，就这种中国人虚构的神话式的身体模型，在我们的整个的医术里面必须要用到这个比较传统的幻想式的身体观。那另外的话，人的皮肤表面的气，其实中医也说人的肺的气，肺主皮毛，对不对？肺的气再向前表一点是变成大肠的气，再前表一点就变成皮肤表面的气了。所以人的肺的气够不够也决定了这个人皮肤表面的保护你的气够不够。然后并且我刚刚说营卫之气的来源，胃气的来源，一个是营气分化出来，然后一个是背后的命门之火蒸动水气而来，第三个是原来这个人就具有的肺的区块的胸中大气跟他能量也有重叠，还有就是中焦消化食物的营养进去以后补充到营分再分化到胃分，所以食物的来源也是其中之一，就是这几路共同的架构出了一个所谓张仲景这个非常广义的太阳寒水之气的这个，都不要说这个东西了，这个资料夹，就是他把 这些东西都算到太阳寒水之气的范畴里面。所以张仲景的《伤寒论》的那个六经病的那个六经沾到的东西，远比《黄帝内经》里面讲的六经病的那一条经络沾到的东西要多很多啊。所以，所以我这样讲的是说，营气血管里面的营气跟血管外面的胃气，如果这个人是风气像苍蝇一样飞进来，在胃气的范围里面晃来晃去，这个叫做风伤胃，胃食当症。然后如果是寒气，一下子就跟人的脉管里面的营气产生反应，这个寒气戳进营分，叫做寒伤营麻黄汤症。那可是呢，后代的医家就有人开始胡说八道了啊！后代的医家就会说，哦，桂枝汤跟麻黄汤症后面还有个大青龙汤症。那大青龙汤症是一个那么厉害的感冒，就是恶性流感要死人的时候，常常是在大青龙汤症上面死人。那这个非常厉害的大青龙汤症呢，就是风寒凝胃两伤，就是胡说八道。就大青龙汤症并不是桂枝汤加麻黄汤的症。大青龙汤症事实上是一个麻黄汤症里面包住了一个阳明的白虎汤症，就是人的 muscle 在到了这个肌肉的范围的时候，它就是属于阳明的区块了。白虎汤症是肌肉高度产热的时候，所以到达肌肉阳明区的时候，它会产生，因为你的这个风寒之邪，在风寒之邪如果是在太阳的范围跟你的身体作战的时候，身体的主观感受刚刚讲过了，是怕风或者是怕冷。但是它到了阳明区块作战的时候，身体的主观感受是很热，而且很怕热。这样能够明白吗？那但是大青龙汤症或者说 SARS 那一类的恶性流感的情况，就是外面得了麻黄汤症之后，里面又渗透到白虎汤症去了。那本来要出大汗的白虎汤症，那个白虎汤症就被麻黄汤的那个汗孔紧闭包住了、束住了，所以里面的高度产热被外面的毛孔关闭束住了，变成一个闷烧的状态。那大青龙汤症的这个人的身体感觉呢，通常还是会觉得很怕冷、很怕冷，可是它里面其实又有一团火热。而这个主观的感觉，它会呈现在这个病人的所谓的在怕冷之外会特别的烦。那大青龙汤的那个主症呢，是麻黄汤症为主，再加上三干三烦，或者是这是一组。什么叫三干三烦？就眼睛干、鼻子干、嘴巴干，就里面还是有一个在什么东西在烧的感觉。那三烦是什么呢？心烦、手烦、脚烦。那这个当你这个有火被闷在，有同学在打瞌睡了啊，在打瞌睡的同学就睡吧，啊，就睡吧。我现在这讲话是这种机关枪式的情报传输，应该是有非常好的睡眠效果的啊。已经有很多人夸奖说睡不着的时候听我的录音就可以睡得很好，所以啊，真的啊，所以这时候你不如就顺从这些夸奖吧。本产品的功能就是助你安眠啊。就睡吧。这个啊，就是当他这样的闷烧的时候，你里面有热的，人的身体没有闷住热邪的时候，会让身体产生一个身体的情绪感。那心烦是真的就是觉得哦，看什么事都不顺眼那种烦吧，就你不跟我讲话，我不想听，那种叫心烦。但是手烦脚烦就是这个人如果是一个大青龙汤症患者，他的感觉可能怕冷啊、脉浮紧啊、流出汗，这都跟麻黄汤症一样。但是你看他躺在床上就是不一样，他在那边靠着的时候，他的手脚是这样的。就是摆哪都不对，不停地给你换姿势。啊，哎，对不起，没按掉了吧？啊，是叫手贱，不叫手烦啊。这个就一直在那边给你换姿势，这样子睡睡这样子。那所以从这个点上去 看大犬王枕，所以这个那种如果他是坐在你的枕间的话，他跟你讲很冷的时候，你要多去看一下他有没有那种坐立不安的样子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冒的故事情节。当然第二种的大犬王汤枕就是他一次受到的风邪太多了，所以变成桂枝汤症加桂枝汤症加桂枝汤症加桂枝汤症，就他其实只是风邪不是寒邪，但是风邪的量实在太大了，所以这个人虽然是个桂枝汤症，可是他会说我好像有鬼压床的感觉，对不起，大陆人听懂鬼压床什么感觉吗？就觉得哦天哪，身体重要都下不了床，完全起不来那种感觉。那样的感觉的桂枝汤症，就是桂枝汤症的那个量太大，你用桂枝汤要推好久都推不出来，不如用力量更强的麻黄汤，大柱汤一口气推算了。那所以桂枝汤、麻黄汤、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加葛根汤、桂枝加杏破汤，然后大青龙汤。那再来一个小青龙汤呢？小青龙汤是这样子，就它本来感冒的那个邪气也是麻黄汤症的邪气，可是呢，你说麻黄汤症的邪气是一种寒邪，对不对？那寒邪喜欢什么呢？寒邪如果今天寒邪要出门旅行啊，出门旅行的话，他在那边网络上要订旅馆的时候，就会订那种名字叫做冷水旅馆之类的旅馆。所以呢，但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啊本来就是冷水比较多，通常如果一个人原来就是肾阳不足的体质，就是水毒型的体质的话，他的肺里面其实就是比一般正常健康的肺啊要湿冷一点，所以这些寒邪进来以后呢，就会觉得哎，那边有一堆冷水，那我们都去住那一家好了，然后就所有的寒邪都聚到肺里面去，就那股邪气都很开心地住在肺的冷水里面，然后这个人就开始猛烈的狂咳嗽，当然是冷水咳嗽，所以咳出来就是那种稀稀泡泡的白痰，就所谓咳得稀里呼噜的，你们有那种经验吗？咳，哎呀，咳那种咳法啊，就是非常猛烈的。那小青龙汤的这个方剂的要领啊，就是要趁就是在桂枝汤、麻黄汤或者大青龙汤的时候，都是要把那个邪气啊借由汗孔推出去。可是到了小青龙汤的时候，它就会那个汤剂的意思就是说，趁那些寒邪全部都在肺里面的时候，我把那个肺里面的那个寒邪、那个冷水一起拿掉丢掉就好了。所以小青龙汤就不用发汗了。它就是，但是呢，所以江湖也有一句俗话，就小青龙汤症啊，就是你咳得越厉害的时候越有效，就是说它刚好那些邪气都全部都聚在肺，你才可以一网打尽。但如果你这个身体这里还在骨节跳弯的，还在脚酸，然后先也有一点点稀稀咕噜的咳，那代表它没有聚拢在肺里面。那这样子的话，还是你先用麻黄汤把那个骨节痛、手脚酸先打掉一下，然后呢，还肺里还有，你再去打那个肺，才打得干净啊。大概是这样子的故事情节。那跟小青龙汤的相反呢，就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那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就是这一个病人他平常的体质不但不是偏湿冷，反而是偏干热的，然后这个比较干热的状态呢，这个人也有可能病毒会影响到肺，但是病毒影响到肺比较偏干热的肺的时候，其实比较偏干热的体质的人，他的太阳病通常都会带一点阳明病，因为水不够他就会打第二层，所以这个比较干热的肺得了麻杏甘石汤症的时候，他就是会也是咳嗽，但张仲景喜欢把干咳说成喘气的喘字，但是就是干咳的意思了。那他干咳的时候，那你就要听这个人。那麻杏甘石汤症，像今天有同学问说，这个人的那个上右侧脉的肺脉，有没有要把的？比如说小青龙汤症的时候，这个人的右侧脉通常都是沉涎的，就代表他的肺里面有冷水，而且冷水发作得很厉害。当然感冒的脉都整体来讲是偏浮一点啊，但浮脉之中它的肺脉是沉涎的，但是如果是麻杏甘石汤的这种干热型的咳嗽，那它的肺脉拔起来啊，就是有一坨还蛮有力的肉包子一样，好像吹气球一样，这样吹出来的蛮有力的一坨脉从右侧脉上面拔，而它一个人可能平常右侧脉是平平塌塌的，可是你得麻杏甘石汤症的时候，你的右侧脉是相对比较凸起来，而且有力气的。那当然，这样的咳嗽，干咳的时候就叫那种咳法啊，就是那种吉娃娃狗在叫的那种声音。那 所以这是感冒传进来以后，一旦沾到了肺引起的肺部的反应，最初的大概是最粗糙的，可以分成这样两种。那这个葛根姜黄芩黄连汤呢，它的主症就是我讲过的，就是当你的这个身体啊，它是我刚刚说很有一些伤寒的，对你必须要用那个就是张仲景的抽象的身体观，或者是中国人的抽象的身体观来看。那葛根黄芩黄连汤就是特别明显。葛根黄芩黄连汤的剧情啊，通常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一家餐厅吃饭，然后呢刚好你在选座位的时候，好位置都被别人抢走了，然后你就选到了一个空调正对着你后脑勺吹的位置，然后你在吃这个饭的时候一直觉得后脑勺一直冷飕飕冷飕飕的，然后就忍着忍着忍着，然后忍到一个点的时候，忽然觉得好像有一坨什么热热的东西啪嗒就掉到肚子里，然后就开始觉得肚子不舒服，不是很痛，但是要冲去拉稀，然后拉出来的是有点烫屁股这种感觉，就有点臭臭的烫屁股。那这样的故事情节啊的葛根，然后你会觉得全身热热喘喘的，就这个东西有点像是啊，本来你的后脑勺的这个风池风府穴是开个口让你的水气冷却过头慢慢下来的，可是因为临时有冷气空调这样的打它吹吹吹，就把那个上来冷气整个吹断了，它还没有过后脑勺就啪嗒就掉下来了，所以它你后脑勺没有那个冷，没有水气的润养跟输布，所以通常后脑勺会僵僵的。可是那一团热水气掉下来了，你有形的身体立刻就是肠胃大淹水，而且是淹热水，所以忽然之间开始拉稀，但是拉的稀是比较烫比较臭的，就你会觉得有点烫屁股。那当你吃这个葛根姜黄芩黄连汤的话，那个黄芩黄连是比较能够让肚子里面凉快一点，然后又比较能够让它不要那么湿，就黄芩黄连偏干燥一点点的冷药，冷药里面偏干燥一点点的。然后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里面的葛根是葛根汤的两倍的量哦，它等于是一份葛根把掉下去的水拉到这里，然后一份葛根把这里的水再还回原位。所以曾经有一个学姐说，她吃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的感觉，就她说她吃的感觉就觉得原来塞住的后脑勺就一点点打通，然后后脑勺完全打通的时候，她的拉肚子就完全停了，就是这样一个水气又重新把它调转上来。所以太阳病里面的那个用到葛根的方子，中医历代都喜欢称它为逆流挽舟法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讲法，就是这个。那个就是水掉下来，就赶快把你把这个水再把它提回去，这样的一个画面。那像这个葛根黄芩黄连甘草汤，其实对我来讲，其实比较常发生的故事情节都是吹到风造成的。那可是现在的人如果吹空调，忽然之间肚子一热，然后开始水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跑去看西医院啊，对不对？那西医院呢就会说，我这是急性肠胃炎，是不是？然后西医院就会帮你打吊瓶，对不对？就是会说，因为怕你拉到太厉害会脱水嘛，是不是？所以打个吊瓶。然后我就会问说，就会问医生说，请问一下，那我这个拉肚子吃什么会好？然后医生就说，没关系，你养养就好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他不知道吃什么药，因为这个。这一种拉肚子啊，它刚刚好就是完全是中国人那个形而上的身体的版图发生的事件，所以在有形的化学药品里面找不到任何可以对应的处置的点，就是那个，因为它那个是一个能量上的所谓合车之路受到阻抗造成的问题，所以有形的身体的化学的世界没有药可以开，所以只能够就是打掉瓶，让你不要损失太多水分，就算了，就不了了之。反正这个病通常也不会死人吧，拉一拉拉一拉拉一拉，然后拉完了，然后休息休息，慢慢那个水气还是会回归正位的，所以也就暂且这么不了了之了。那至于说下一个黄芩汤， 黄芩汤也是比较热热臭臭的，会烫屁股的拉肚子。可是黄芩汤这个方子在敦煌府行诀其实是桂枝汤这个方子的照镜子的方子，就是在敦煌府行诀里面，桂枝汤的五味药是桂枝、芍药、生姜、生姜、红枣、甘草啊。那在敦煌府行诀里面，这个桂枝汤、桂芍、草姜枣，这个是叫做小羊蛋汤。那在敦煌府行诀里面，黄芩这个比较不强烈的寒凉药，黄芩、芍药、生姜、大枣、甘草，这个叫做小阴蛋汤，它是桂枝汤的照镜子的东西。但是这个桂，然后呢，桂枝汤，这个桂枝汤你再加芍药，再加麦芽糖，就变成小建中汤，叫做大羊蛋汤。那这个地方你再加半夏，再加柴胡，就变成大阴蛋汤，也就是小柴胡汤。就是这个，所以在敦煌府行诀里面，他其实会认为少阳病跟太阳病是面对面的病，然后吃到张仲景后，才用重新用这个气场的层的方法来定义它，然后把它定义成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因为有敦煌府行诀这种原始资料啊，所以张仲景在提到黄芩汤的时候，他让张仲景多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汤正是太阳与少阳合并，但是实际上呢不一定。但是可是你照那个古代就是更前一个版本的那个药物学逻辑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汤是小柴胡汤的一部分，这个汤是小建中汤的一部分啊，就是说，所以就会认为就是太阳跟少阳合并。但是无论如何呢，就是桂枝汤里面桂枝跟芍药表用的时候啊，你并不会很明显的觉得，因为桂枝本身有点它是往外推，芍药是往里面拉，所以桂枝芍药达到平衡的时候，你吃桂枝汤并不会感觉到芍药是很有力道的药。可是一旦你那个往外推的桂枝拿掉了，只剩芍药的时候啊，这个黄芩汤的感觉，它的身体症状是这样子，是这个人呢，因为是一团热热的东西在肚子里啊，所以通常脉是脾胃脉、中焦脉是比较红而有力的。然后这个人的拉肚子，就是拉比较热性的拉肚子，它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病人的肚子会相当绞痛，就是绞起来的绞，就是肚子绞痛的热的水泄。那这个时候你单独有芍药没有桂枝的时候，那个黄芩的那个寒的力道会一下子就被拉到肚子里面，就吃下这个汤之后，就这个病人吃这个汤，我还不是给煎剂，有科学中药两克三克而已哦。那个病人吃下这个汤，你就是打到他那个脾胃脉那个鼓起来的那一坨啊，很汹涌的那一坨，你喝了这个汤两三公克的科学中药而已，那一坨就好像你知道轮胎在漏气那种感觉，就这样点下去，让他肚子不痛了，拉肚子也停了，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跟这样一个方剂。那至于说感冒常有的这个葛根汤虽然这样子说，桂枝汤如果加上后脑勺姜，就是桂枝加葛根汤。那葛根汤是桂枝汤加葛根之外还有一点麻黄，所以张仲景对于葛根汤的陈述，或者叫在张仲景的书里面说葛根汤的时候，张仲景的一开始给的主症是麻黄汤症加上后脑勺姜这个症状。但是我们临床在用葛根汤的时候，是用到常用的是张仲景说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张仲景用葛根汤还用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人的足太阳膀胱经那一条太阳膀胱经的邪气啊，已经接到足阳明胃经上的时候。我这样说的是，这个就比如说张仲景的这个太阳篇的方剂里面，如果你要说桂枝加附子汤，桂枝汤里面还加附子，其实桂枝加附子汤已经相当接近少阴病了，就是好像太阳的，你看啊，太阳是膀胱经的气嘛，少阴是肾经的气，对不对？ 那庞光跟盛不是就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吗？就是到了桂枝家父子他们的时候，其实这个邪气已经快要踩破地板掉到楼下去了，所以桂枝家父子他们已经挂少阴了。那可是另外少阴天还有一个方剂，麻黄附子细辛汤，那个一点一百花就扁桃体发炎的那个也是太阳直接挂到少阴去，可是麻附星的那个挂法就不是踩他楼板挂下去的，而是太阳经挂到少阴经去的，是经络挂经络。那像刚刚讲到那个大青龙汤，它是这个太阳的邪气，因为这个人的好像太阳水气不够还怎么样，太阳的邪气直接渗透到隔壁的阳明区块去了，是这个隔渗透到隔壁的。但是葛根汤的那个太阳挂阳明，是太阳经挂到阳明经，是经络上的太阳挂阳明，所以同样是影响到太阳区，也影响到阳明区。大青龙汤的那个症状不出现在那个足阳明胃经上面，但是葛根汤的作用点是很清楚的作用点在那个吊带脸颊上足阳明胃经这样子。那所以葛根汤的另外一个常用的地方，就是这个人他是本来就是身体有点偏干，太阳区的这个太阳寒水之气本来就是十分之不足，那他得了这个病之后，这个病邪啊找不到可以对打的对象，就去挑下一家去打，然后就挑上了阳明经，所以他就同时这个病邪挂太阳也挂阳明。那挂太阳也挂阳明的时候，他的那个我要同学分辨是跟那个大青龙汤故事情节的不一样。大青龙汤是寒气包住了里面的热气，所以这个人会发烦为主，对不对？但是葛根汤是这样子，太阳经受病你会主观感觉到冷，但是阳明经受病你会主观感觉到热，然后这两种主观感觉在葛根汤症是正负相消等于零的。就葛根汤症是好像有点怕冷又好像不是很冷，但是多一个症状就觉得整个人燥燥干燥干燥，就是有一种干燥感，但是呢又好像没有那么怕风怕冷，也不知道这个叫热烦还是叫什么，但是怪怪的。所以葛根汤的日常生活常常会使用的故事情节叫做热感冒。所以民国初年的一些经方家会说，其实我们一般感染到温病的那个什么银翘散症、桑菊饮症之类的，就是温病学派里面那些所谓温病，他说其实在伤寒学派的话常常可以是一帖葛根汤就先医好了，因为葛根汤它本身就是有同时处理这个风邪里面夹热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那另外一个张仲景说有一个对张仲景关于治疗感冒有几个原则啊。首先是张仲景希望我们治疗感冒的人在生病的时候，感冒的时候不要喝太多水，尽量少喝水，因为张仲景觉得消化水也是要力气的，所以饮食吃得多的话反而这个人的抗菌机能会下滑。可是我小时候因为我家是西医家庭哦，所以我听到都不是这样，我爸爸就说感冒的时候要尽量补充营养，所以去吃牛排吧之类的。那你们听的是哪一边的？就是你们有听过感冒的时候要多补充营养这个说法吗？有哈、哦、那就是更加张仲景非常非常反对感冒的时候多喝水，是极端严重的反对。那个张仲景的那个东西啊，这个理论要如何证明它呢？是这样子，就是张仲景他在提到葛根汤症的时候，他有说一个他的理论，就是借着那个汤症说了一个他的理论。他说当一个人感冒同时挂太阳经也同时挂阳明经，或者是同时太阳或者哪一条，反正同时挂到两经的时候，他说这个人一定就一直在拉，一定是一直在拉肚子。那他这个张仲景说那个一定当然不是绝对的一定，但是张仲景强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语言背后的意思上的逻辑是在认为人的消化轴跟免疫轴是共用同一份能量的， 所以如果你的免疫轴同时要忙两条筋的时候，你的消化轴就只好关机了。所以就你的感冒如果挂到两条筋的时候，通常你的消化系统是整个不会运作的，所以就吃什么拉什么，吃什么拉什么。因此在张仲景的想法里面，都会强烈的认为说，一旦你生病了需要用到免疫力的时候，那你的消化系统最好就不要给他东西了，就给的话你都给一点米粥，然后来增加一点元气或怎么样就好了，就不能再给他更多的负担。因为消化轴需要多花多少力气，免疫力就会缺掉多少。所以这可能也是后代中医常常会说的，大病之后不能大吃，对不对？一大吃就容易坏了，就容易病都回来了，大概是这样子。而这样一个论点，其实以近代的一个科学研究的角度，就是所谓的断食疗法，就是逼格高的人叫做辟谷嘛，对不对？那断食疗法的它的原来创始的这个意义，因为我们中国古时候说的那个什么修道人辟谷啊，其实修道人辟谷是有吃代餐的，就是不吃一般的食物，但是可能每天吃松子啊什么的，小点心还是很多的啊。啊，这个什么吃松子啊，吃云母啊什么的啊，有代餐小点心啊，还有什么说是把那个白玉啊，用那个葱的汁泡起来，玉会化成水，可以吃玉浆啊。这没关系，已经吃死很多人了，我也没推荐啊。那个，就是这种代餐啊，汉朝的那个《抱朴子》这本书里面有好多代餐食谱啊，里面也开发新产品啊，对不对？反正，吃的人大家都不会活着回来投诉你啊。那这个辟谷的这个概念，其实以近代的西方科学研究的概念，就是真的就是发现说，当一个人的身体处在一直要消化吸收营养的状态的时候，那个人的身体的白血球都会处在一个相当懒惰而且挑食，就是被惯坏的状态。那但是如果你这个人的消化系统是完全没有负担的话，就消化系统完全没有在消化的时候，这个时候白血球就会开始觉得，哎，主人好像没有来喂我，我再找点东西吃了。啊，平常觉得那个白细胞好像不是很好吃，那现在觉得算了，凑合着吃吧，然后才去把白细胞吃掉。就是断食能够让你的免疫力醒过来，然后而且断食的有趣啊，是你当你的，如果你断食是为期一周的话，你那个差不多到第四天以后，会忽然打出很多很奇怪颜色的大便，像烂泥巴一样。就是你的那个全身的淋巴球什么，你点头是你大过吗？对，你的淋巴球啊，就是会钻到，就人的白血球淋巴球是很厉害的，血管壁什么都钻得过去，它钻到各个地方去把身体里面不该有的东西吃掉，然后呢再钻回肠道里面变成大便。所以就你的那些白血球这样到处钻，然后把它变成那种，所以你如果断食到第四天以上，然后开始排出那种很恶心的那种烂泥巴一样的大便，而且听说有七彩缤纷的哦，然后就代表你的身体里面的一些本来不该有的东西啊，你已经因为免疫力的活化而把它吃掉了。但是这种做法应该是要趁你还有点体力的时候做啊，你已经癌症第四期了，再做的话可能太累了，就你的白血球有这么一点点，你还是要这么大，不然咬不了的洞啊。这个，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理论。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很，就是关于辟谷，我的个人的认为是，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件，而且这是一个不关系到这个人修行跟心境的，非常单纯的一个身体的 mechanism， 就是身体的机制的一个事件。那我听到大陆有一些辟谷营啊，说是要交多少钱，然后呢还要有上师帮你加持护法才能进行这种高危险性的宗教活动，我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不是一般生物的疗法吗？就是你今天出去散个步需要上师加持才能散步，我刚才车撞死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很简单，但如果你饿得受不了，你就可以吃一点点非常好消化的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胡萝卜跟苹果打个果汁啊，饿的时候就抿一小口啊，就反正好消化就可以了啊。或者是我常常在辟谷的时候偷吃的食品是那个什么伊朗产的野枣，就觉得那个有一种，它往往有一种一斤28块那种，22块28块很便宜，就是那个甜甜的，然后湿湿的， 啊，吃起来也挺舒服的，就是能够润阳肠胃。那如果你今天说，哎，我病，我要顺便排毒，那你也可以这样子啊，就比如说护住肠胃，让肠胃不要刮到的是生白术嘛。那能够让你的身体里面哦，就是运行在身体里面，然后一面驱风，一面推脏东西的是山药，生山药。所以生白术一斤，生山药两斤。然后能够把身体里面毒再拔得更干净的是土茯苓，那土茯苓也一斤。那这样子，白术跟山药跟土茯苓都是有很多那种粉质的东西，所以煮出来的那个糊，你如果放冰箱的话，就是果冻状。那这个果冻状就是糊糊的，你就这样吃一点，它又能够护住你的肠胃，然后又能够在补的同时钻到身体里面去驱风、去拔毒。那么你点头是你有这样做吗？那吃起来感觉如何？慢慢吃的吧。 慢慢吃的 哦。所以， 柯中好 像，柯中的不好消化了，就是我会觉得柯中你得又吃了好多那个淀粉啊，不晓得啊，我是觉得煮那个糊糊的还好，就是之类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简易可以执行的这个活动。但是呢，各位同学，你真的不要以为这样的辟谷能够让你瘦啊，就是。减肥的卡关是另外一件事，是我们这课是会教的那个牡蛎泽泻散之类的事情，就是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东西变黏了，所以你减肥怎么样都没办法拿掉，就要把那个拴住你的身体的肥油的那个黏胶把它化掉，那减肥就会好减。那那个是张仲景柴后篇的牡蛎泽泻散。那这个所以呢，所以这个葛根汤症呢，它的另外一个分支就是，当你的病邪同时挂到两条筋的时候，你有可能就是水泄不止。那张仲景就要教你说，当你这个水泄不止的时候，你先不要以为你是泻肚子，你要先分辨一下你是不是病邪挂到两条筋。如果病邪是挂到两条筋的话，你先把那两条筋的病邪打掉，往往这个时候水泄它自己就停了。因为那个水泄是肠胃没有能量造成的水泄，所以就不要治疗，但是把感冒治好了，能量还给肠胃了，这个水泄就会停下来。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一串方剂，就是太阳病的感冒我们平常最常用的一些方剂。那还有很多小方剂，当然也有在临床上有使用的需要，但是在张仲景的故事情节里面呢，那些其他的方剂都是张仲景在说，这个是哪家医院医坏的，所以我才在收摊，那个是哪家医院又把它医坏了，所以我才在收摊。就张仲景为了要提高自己的身价，然后贬低别家医院啊，所以才做的这种宣传性的发言啊，很多很多。那还有然后第二页啊，五苓散汤和纯气汤这些大概的说一下啊，因为我待会还有一个本草跟同学再顺过一遍。但是这个五苓散呢，它就当你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的这个邪气，如果就是有一点超过了刚刚讲什么桂枝汤、麻黄汤的范围，有的时候那些邪气就会慢慢的也从足太阳膀胱经这个能量的经开始去污染干扰有形的泌尿系统。所以五苓散就是那个感冒开始影响到你有形的泌尿机能的肾脏。我说泌尿是因为它有内分泌机能的什么肾上腺那些，那就是少阴病那边的事情，就是泌尿机能的。所以当你得到过五苓散症的话，如果用张仲景的人体地图来看的话，就是你全身的寒水之气都因为某种理由而卡住了。所以五苓散那个药物结构有点像是，有些药是帮助你的肠胃道把水吸收，有些药是帮助你那个水吸收进来以后可以运输到该去的地方，那有些药是帮助你这个水能够代谢的掉。好，所以这个水不能吸收、不能滋养、不能排泄的这个状态发生的时候，张仲景给的辨证点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口渴跟小便不顺。这个不顺呢，可以是很就是频尿，也可以是尿不太出来，或者是不太有小便都有可能。那这个口渴加小便不顺就是五苓散，代表你身体的水吸收 水循环、水代谢这个路是不顺的，那就用这个药方帮它稍微顺顺。那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的话，503也就是一个泌尿系统的肾脏的很重要的保养药啦。就比如说慢性肾炎之后有点蛋白尿什么的那种东西，就用503慢慢把它养回来，这个几率还是有的。那所以到了503的时候，张仲景就会称为这个病叫做入腑了，就是入了膀胱腑了，从膀胱经这个能量的身体的感觉进入了膀胱腑这个有形的脏器。那至于入腑的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桃核承气汤跟底当汤，这些都是打淤血的药。那我之前介绍大纲的时候，昨天介绍大纲的时候也讲了，就当你这个地方真的感冒烧着烧着啊，那个邪气连着你的发烧，往往就会在这个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所谓的太阳神经丛啊这个小腹一带开始有血开始烧干掉淤积在那里。那这个开始有点干掉淤积在那里的血呢，在张仲景的观察里面是会严重的影响到一个人的神志状态，就是那个地方的淤血会透过某种神经传导影响到这个人脑的意识的操作功能。所以他如果是那个血开始变黏了，然后黏着在那边的时候，比较不严重的时候是桃核承气汤症，然后如果那个血已经开始结成固态了，那个是底当汤症。那么张仲景认为那个血刚开始黏着的时候的桃核承气汤症，张仲景是说这样的人是如狂。那底当汤症呢，张仲景说是发狂。那什么叫如狂呢？如狂就是这个人会比如说我曾经有过学姐问我一件事，她那个侄女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是用桃核承气汤科学中药吃好了，就是这个女孩子她一点点小事就剧烈的跟她妈妈大吵了特吵，她妈就觉得你那女人是吃错了什么药了，这一点点什么事你气成这样是什么意思，就是他的那个地方有淤血，就造成他的情绪是过分的激烈。那当然这个时候可能很多男同学就说我女朋友就是有淤血，他那一点点小事，不过是回去晚一点没带礼物，他跟我摆些什么臭脸，不过那有可能是你姐弟，对不对？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但是就是如果本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我们这年头大家都活得蛮辛苦的啊，多多少少有淤血，那你自己要有警觉，就当你的淤血的量到达一个点的时候，其实男生也会有同样的淤血，这个是不分男女的，就你的脾气可能会异常的暴烈。那这个时候那个做程式的人就要想一想啊，如果我们今天把脾气异常暴烈当作是一个病来治的话，那有淤血的脾气异常暴烈通常的辨证点是这个左下腹部啊，你稍微按一下它会有点痛。我现在左下腹部我这样按是没有痛的，你们同学有没有人按左下腹部有点痛？那请问这样的有点痛的同学，你会不会每个月生理来的时候脾气比较坏一点？会哦，那就用桃核承气把它化掉啊，那这样子就可以少生很多气这样子。那当然也有人他是不是这样的，是左下腹部不痛的，但是呢左边的肝胆脉很咸硬的，那那个是解毒补肝汤，是肝血不足肝在发燥，但是看起来都是很容易生气。那到了底当汤症的那一种发狂的话，就这个人根本在说话就已经是有点颠三倒四，你会觉得这个人是神经病的那一种。那但是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一发桃核承一发底当汤就可以让他从不是疯子变成疯子变成不是疯子呢？那这个就应该说有成功的案例，但是人会发疯应该还有别的理由，对不对？就不止这一路，所以它的对应关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让人感到为难的。那当然如果那个神经病还能够告诉你哎，你看人家好痛，如果还说这句话的话，那你就还可以有辨证点可以用。那或者是你用这个什么舌头底下有没有青筋啊什么的就稍微去看，但是淤血的辨证点我觉得都属暧昧。就比如说有人说啊，一个妇女她的那个下腹腔有没有淤血是按这个什么血海穴，就这个膝盖这样扣进去这样的血海穴，但是有人淤得一塌糊涂，他血海穴就是不会痛， 最好是一样，他就交通，那交通没事。像我们现在好不好？随便拿一个女生，我们就按她在学海穴，你看到旁边的女生的大腿就摸一把，谢谢。就旁边就刚好这样的，扣上去按一下，就不用伸直角，不用伸直角，像这样子这样子。痛吗？对，疼吗？你不疼？不疼。你这样所以，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很幸运的，你的那个就是以后那个你会发现，哎，我脾气真的变得好很多啊，就是，然后你就会发觉说，你就会发觉你成天脾气不好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是何等的险恶的，那些三观原来都是迂谲、虚构的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大黄这头丸啊。大黄这种丸比较主打的是微血管淤血，那个一滩淤血在那边不归大黄这种丸就可以啦，但是一发桃核沉积汤就可以搞好的事情，你用大黄这种丸搞了三个月，性价比真的好吗？暧昧了，不要暧昧吧，辨证辨清楚了啊。啊，牙出血的另外算，牙出血另外算。哎呀，请生 右边 会 有 变质，就淤血比较按左边，右边的话比较是气氛啊，那气氛的辨证点好像是按别的事情，我不太清楚右边是按什么，但是其实也不用那么，波表哥你说的是有道理，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左右都可以按得到。我这样说啊，就是按了会有痛感。因为像我的肚子这样按，我并不会觉得痛，那大部分同学应该也不会痛吧？但是有的人淤血是有点多又不太多，啊，不是刺痛，但是以刺痛通常也算了，因为就是这样子，因为一个地方鉴别的不是很确定的话，那你就再想一想说，哎，我月经来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生气之类的，就是再加一两个实际的情况，然后。再看看我那个肝胆脉啊，有没有特别弦硬？那如果没有的话，就不是解毒补肝汤的事情，就是有几个辨证点，这个有打勾，那个有打勾，让你怀疑可能是别的，那别的又没有那个辨证点，就是再用一次消去法，然后大概那个逻辑这样进退之间，会能够抓到一个还不错的，就是还蛮精确的结论这样子。那然后啊。然后那个后面的这个讲义讲到的半夏泻心汤啊，那个泻心汤上，张仲景在骂人的时候就在说什么什么别家的那个庸医啊，一感冒就给他吃泻药啊，哪有这样子的？然后于是他就本来在外面的那个邪气呢，就被拉到中间来了。你看他现在胃堵住了吧？那这个胃堵住，张仲景叫心下痞，因为张仲景是汉朝人，然后张仲景呢，他如果曾经上过我们的学校的话，他一定是解剖学被当掉的。就是张仲景啊，他是这样子的，他的解剖学是这样，当他想到阳明篇的时候说，我们说这个啊大便解不出来，便秘对不对，张仲景都说胃中有燥屎，就是干掉啊大便在你的胃里面，所以呢张仲景心目中的胃是肠子非常接近屁眼的那一段，所以我们这个胃啊，张仲景是叫做心下，他不知道这里叫做胃啊。张仲景的解剖学就是到这个程度的，所以阳明篇有很多内容都是在讲大肠，而张仲景说那个在胃里面，那个在胃里面，就是要知道张仲景的解剖学胃是在这里的。那这个所以心下痞，那当然就是中医会有一个喜欢用的象征符号，说这个痞这个字呢，就是易经里面的痞卦。就是否的否啦，这个字就是当一个人的正常健康的人应该是阴在上面阳在下面，就是呈现一个地天泰卦，可是这个人呢就是 阳气被隔在上面，阴气掉在下面，于是就变成天地匹卦啊，这样子一个，所以叫匹。那当然这个语感的延伸，那你说这个人是匹子的时候，就是代表这个人都把面子挂在外面，里子是虚的，所以叫做匹之类的。那这个那这个心下匹呢，张仲景用的这个泻心汤的主轴啊，其实泻心汤的主轴在张仲景这本书的，用自己的书的逻辑来解释这本书，说的是一个感觉，就张仲景里面的泻心汤这个方剂的语感 nuance， 是因为中焦不能运化，所以上面的阳气跟下面的阴气啊不能够上面的阳气跟下面的阴气不能运转，所以我们要运转中焦来让这个阴阳调和。那这个地方应该说各历代住家都在哪里，历代住家都会有一个也就是喜欢用一个字啊，说这个地方叫做泻理阴阳，就是郑板桥的名字的那个泻，是念泻吧，意思就是说本来呢这个地方上面是阳下面是阴，然后呢你用了这个东西下去就搅一搅，然后呢阳跟阴呢就开始混合了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但是泻心汤的结构如果是照张仲景注家认为的泻理阴阳的话，照理说调和中焦什么的有一味药叫做白术应该有放才对，可是泻心汤没有白术的，所以实际上泻心汤它的真正的逻辑是叫腑心诀，因为腑心诀那个就是一定不能有白术的逻辑，就腑心诀的意思是说我要用一种补脾胃的药，但实际上这个补脾胃的药缺掉一个角角，然后再用泻心的药，这样子脾胃的药缺一个角角，脾有所不足，就会跟他妈妈求救，火生土，所以就把那个火气吸下来变成土气了。所以泻心汤是要用缺一个角角的补脾药，让那个脾药吃得有点饱又不太饱，然后就把心火吃掉了，这个是腑心诀的逻辑。那那个就是五脏的那个五行相生的那个框架了。那当然这个泻心汤它的辨证点是很简单的，半夏泻心汤什么的，就是所谓的心下脾呢，就是这个地方胃的这个地方啊，你觉得闷的不舒服，然后你稍微摁一下就会觉得闷的更不舒服，就这样可以吗？那这就辩证点，然后稍微有一两个加外挂，就是如果你同时一直有隔气，隔出来的气都是你的那个吃过的东西的味道，那就加生姜。那如果你这个人比较虚的话，就加甘草。但是甘草泻心汤在《伤寒论》之外的这个杂病论的部分，就专门治一个病，就是甘草泻心汤在杂病论的部分是专门治所谓黏膜溃烂的病。所以就是小朋友得那个什么，你们叫什么什么口？就是那个东西的特效药是甘草泻心汤。那这个栀子豆豉汤呢？其实，口腔溃疡可以的，甘草泻心汤是治疗。这样子说，如果你现在问口腔溃疡的话，我差一个小题啊，就是口腔溃疡，我们一般就长口疮这种东西，如果是长在舌头上的话，这个要用这个五脏与五行的那个人体地图，舌头是属于心脏，对不对？那你要退火呢，就要放黄连，对不对？你用一钱黄连，但是呢，你这个黄连呢下去的时候，对人体来讲，黄连还是那种到处火都有灭到的，就是心火、胃火、肠子火都有灭。那这样子的话，怎么样让那个黄连专去灭心火呢？那就是黄连要搭一点点菖蒲，它就会被限制在止灭心火。那这个是腹心诀的打法。但是如果是舌头以外，就是嘴鼻子内侧那种烂烂的，如果你这个人是三天两头是很容易就是过嘴巴的那种，那就是你有黏膜容易溃烂的体质。那这种体质的调理是甘草泻心汤。但是你如果不是很容易溃烂的那一种，而是你就是熬夜熬久了，就真的最近血虚的很厉害，然后嘴巴破了上火了，那这个就是很单纯的当归补血汤一大碗下去。那如果有些人是累到超级过头，当归补血汤都没有效，那就是煎剂的大剂的小建中汤，喝下去你会昏睡一两天然后就好了，就是 看你的这个人的虚损的程度啊，所以看你的情况，你是常年容易烂嘴巴的体质呢，还是太累的时候会破一破的那种？哦，那就当归补血汤的程度就可以了。就像这种，我现在要说的这个系统如何能够啊分辨出这个用药的层级，就是一个人来，对不对？如果他是嘴巴破，你如果就是这几天累到这几天破，当归补血汤解决。可如果这个人是非常累的话，当归补血汤是不够的。像要考虑到那个用药的层级，比如说比较容易举的例子，就比如说张锡纯有个方子叫做生鸡散。生鸡散是用黄芪跟另外一个叫做瓜蒌根煎，一般的名称叫天花粉。就听瓜蒌根可以疏通经络，所以呢，瓜蒌根加上黄芪，它可以让黄芪的补药啊，专门专通经络，让那个伤口赶快长肉，甚至你那个伤口是正在大化脓的都没有关系。生鸡散用得好的时候，是那个肉会长得比脓化的快，然后把脓推出来，伤口好。所以生鸡散是，如果是用在比较年轻人的身上是非常神效的，但是这时候就有进退了。就是比如说，如果今天是一个三十几岁的一般般正常的那种三十几岁的人，他用生鸡散会觉得很有效，但是如果是这个人才25、26岁的话，好像用不到那么重的生鸡散，就是他可以退一步，变成所谓的李时珍的黄芪汤，就是黄芪3钱啊，白芍2钱啊，党参1钱。然后甘草一些，但随便煮一煮，肉就长回来了。他因为他基本的体力还够，他还年轻，他并不需要用到生鸡散那种那么补的药，就是补过头，吃到那么多相火，军火也是受损了。那可是我这个人已经今天40好几、50好几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那个身体啊，好像用了生鸡散。长肉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了，更何况有些人需要生鸡散，甚至什么糖尿病已经很严重，要长乳疮的这些东西了。那在那种时候，如果是今天是40几岁的人要生鸡散的话，他就必须要加一些东西，让生鸡散变得有底气。那生鸡散要变得有底气，要加什么呢？就是去菜市场买2条比较小条的鲈鱼，加点姜丝，用盐调味，然后呢，每天2条鲈鱼炖汤，然后喝鱼汤，吃鱼肉。这样子生鸡散长肉才有底气。那如果这个人呢更老的话，真的是虚老之人了，你今天不小心受了一个外伤，你要吃生鸡散长肉的话，那除了炖鲈鱼汤之外，恐怕还要找一只哦，最好是3年的老母鸡，然后放差不多30颗的红枣，然后再放2-3两的黄芪，然后炖这个红枣黄芪老母鸡汤，然后让他喝这个鸡汤，然后再把那个鲈鱼汤力道再补强一点点。就是人有那么虚，你用药就有这个进退。那其实这个东西真的会让那个城市非常伤脑筋的，就是现代女性的肝气郁结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女性已经虚到那个肝气郁结是被她的虚缩在那里，拔不就是不要说疏肝解郁，整个是虚到内缩的肝气郁结，那个是非常不好搞的地方。那刚刚讲到呢，那个太阳病可能会因为庸医乱转一通，就阳在上面，阴在下面，所以这边闷住这个泻心汤症，对不对？但是张仲景在泻心汤之前，其实他有更讲到一个叫做栀子豆豉结构。这个栀子豆豉结构是张仲景认为的交心肾的结构，就是那这个地方的妙处是这样子啊，泻心汤的那个心火在上面不能下来，这个胃闷闷胀胀，对不对？那栀子豆豉结构是这样的，我们刚刚的课有讲到说，要把肾水挂到心去是远志，心火降到肾是伤补，对不对？那个是后代方的框架啊，就是虽然是唐代就有的方，但是是沿用到后代。那在张仲景的时代呢，他交心肾，并且治感冒，主要是这两个交心肾同时会治感冒。那并且治感冒，他是用豆子发酵臭掉的豆豉把肾水蒸腾上来，然后用栀子把心火钻下去，所以这是张仲景的交心肾图。而栀子豆豉汤的主症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觉得的肉体的食道的部分梗梗的。张仲景的说法叫心中懊恼，他写的那个脑字很像农夫的农字，但是脑，但是就是胸中痔，就是得 你觉得肉体的食道的部分闷闷闷塞塞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不是一个肉体的，这个东西其实不等同肉体的食道的事情，而是能量的身体刚好的肾水跟心火杠到的时候是杠在这个位置的。而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主症是失眠，所以我遇到失眠的患者啊，所以你们程序要想说失眠患者怎样挂过来，我遇到失眠的患者都会问，就是说你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常常觉得闷闷梗梗的，如果有的话就是一发制作的话就把它失眠治好。像他会像张仲景有一些治其他病的方剂，比如说什么猪苓汤啊，比如说栀子豆豉汤啊，都会挂到失眠，他的主症里面都有失眠。所以就是心肾不能相交，人会非常难以入睡的。但是呢，我一再的在刚刚重复的讲说，这个你觉得肉体的食道不舒服的这个感觉，应该是这个能量的那个界面卡到的问题。可是问题是，栀子豆豉汤这个只是调理能量卡到的。日本人在临床上面，其实这个对不起，金主今天有空请去续请大庭把这个功课做掉，因为那些药我已经懒得再帮你整理了。那个就是大庭今年史书告明那些日本医生哦，就是用这个栀子系统的什么栀子败下汤、栀子附子汤什么的，他们叫什么？就是治疗，就是说会有些人那样的，就是吃，就是他有一个人觉得舌头下面一直梗，对不对？然后吃这个方子，吃到后来吐一颗石头出来，然后好了。这颗石头是哪里具象化出来的？其实他在治病过程会具象化出一颗石头这样吐掉，然后那个梗好掉，然后甚至有食道癌吃到没有的。就是那个食道癌，它居然是能量界面具象化出来的东西吗？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是告诉你这个方包医食道癌哦，这方只是治疗食道梗梗塞塞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这个是有形的世界跟无形的世界在这个汤上面，就是刚刚好又有一个交界面出现了。所以这是刚刚这样一串讲过来，就是感冒伤寒论太阳病最常用到的方剂，然后中间还有穿插很多别的方剂，我们把这个方剂一个一个的剂量啊、煮法啊跟同学顺过一遍之后，我们再把太阳片的那些其他的方剂这样捞起来一个一个讲。好，大概是采取这样的方法上课。不过接下来要直接讲桂枝汤的话啊，我先不要讲桂枝汤，我先把那个条文带同学熟悉看一看，因为我不晓得各位同学的国文造诣是有多差了啊，但是呢这个从前曾经有大陆的同学问我说，这伤寒论这个书啊，它写的是古文啊，我们怎么看得懂呢？啊，那我就说这个六之一条啊，他说太阳这个病成什么样子呢？就是脉浮，然后呢后脑勺会僵硬的痛，而且你会怕冷，这样子有很文言文吗？没有吧，对，没有吧。然后呢他说我们要说分一下你中的是风邪还是寒邪，所以第二条说如果你发烧出汗，汗流得出来，怕吹风，但是脉呢松松的不绷紧的，这个那你中的是风邪。可是呢另外有一种是不管你有没有发烧一定会怕冷，怕得不得了，而且全身痛，然后有的时候会呕吐，然后脉呢不管你把哪里都绷得紧紧的，那就是中的是寒邪，这样可以吗？啊，对，就文字上的难度是这样子。那他说这个病啊，如果这个人的脉啊如果很安静，通常这个病就停在这里，但如果这个人一下子发恶心，一下子发烦，然后脉又变化多端，那这个病人就是好像他的病正在往前面前进啊，所以这个人身体产生一种紧张感，那大约这样子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伤寒论》这本书是一本实用度非常高的书，但是《伤寒论》这本书里面还是有一些张仲景，比如说引述《黄帝内经》，然后一副就是《黄帝内经》写的，我也不知道他写什么那种态度。所以你这本书你不必逐字逐句都求甚解，你只需要在临床上有用的内容，它刚好是最佳解或者唯一解的地方，你会用就好了。因为其他东西有些乱七八糟的哦。那至于六之六条的话，它是在分辨说有一种呢是发热发渴的，那个发热发渴的那个，然后不怕冷，那个叫温病。 那有的是发门骇和全身都烧起来啊，那叫焚风温。那民国初年这金方家就说这种就是很适合用葛根汤来处理的那一种，但是这也是民国初年金方家自己拜的，其实张仲景本来讲的是另外的事情。那然后接下来就会说这个感冒的人啊，不要随便给他加温盖被子或者火烤他。像我小时候是这样的，我小时候我的奶奶每次在我感冒的时候就跟我讲说，感冒只要发发汗就会好了，然后就把我用被子裹起来，然后说发汗吧发汗吧发汗就会好了，那结果就没有好。这个小孩就是给爷爷奶奶骗的。但是感冒发发汗就好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吃了桂枝汤或者麻黄汤，有那些要把邪气推出来的东西药物在，那你出一点汗让邪气有出口就会好，对不对？可是当它传承一般民间的说法的时候，就变成像我奶奶一样说感冒发发汗就会好，然后就把我被子裹起来，然后就没好。所以张仲景就是说有一些笨蛋就不知道用那个药物发汗，就直接把那个人放到火上去烤，然后就烤坏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故事。然后再来呢，他说这个六支七条他真的是胡说八道了啊。这个六支七条的胡说八道是来自哪里呢？同学，如果有人这次买那个什么率真出家的课本，后面有辅行诀，辅行诀那个药法就是在张仲景的前一个世代的资料里面有讲说，这个药物啊，如果是七味药就是阳数，六味药就是阴数，那个是某着数字上面的那个哲学意义，就是阳数七阴数六这样子。结果呢，张仲景呢他居然就说出一句非常不符合临床的话，他说如果这个病是发在阳，他就会七天好，如果是发在阴就会六天好。那对不起，临床上没这个事情，没这个事情，不要理他。那可是呢，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住家哦，就是因为历代住家在住这个的时候，辅行诀刚好还没有出现，所以就不知道原来是前一代资料喜欢这样写这件事情，所以张仲景就随手抄两句。那因为辅行诀还没有出现，所以历代住家就只能大住而特住而乱住。然后呢，到最后比如说像是应该是曹林甫的徒弟江左锦的徒弟倪海厦吧之类的，他们就是住什么，这个东西就像开坐飞机出国，就像三天两夜。如果你那一天，如果你是白半夜得病的，那你的天数就会少算一天，你就可以少付一天旅馆钱，所以就算六天就好。如果你是白天得病的，那就是你知道三天两夜旅馆住五天四夜的，就是这个，反正你知道我的意思啊，不知道也没关系，就是。所以他就说，所以呢，白天得了呢就要多算一天，晚上得了就少算一天。但是他最后就住成这样去了，那我就觉得这么钻牛角尖也是大可不必了，因为已经住到没有办法了。那如果你今天要参详这个宇宙的奥妙的话，那课本最后那个辅行诀那个圈圈那个五角星这里写七可以写六，你自己去参详吧，你面壁九年可能就悟透了吧。那我会觉得跟临床没有关系的，今天不懂明天不懂后天也不要懂。就像有一次我在那个后湖学堂啊去看徐文斌徐哥哥，那徐哥也是就是不要说也是这个他挺好的，但是我不是是那种中医宅男嘛，所以就在那边拿这本黄帝内经沉吟再三啊，然后就抬起来问我说，阶梯啊，这黄帝内经里面这几句话你怎么看啊？我说我为什么要看，临床上没遇到过，就是对我来讲就没有实际操作必要的技术就不要学没关系。所以那个什么，他什么什么三阳二阴有病，二阴一阳有病，黄帝内经讲像这样是什么长相，那是什么长相？那对不起，我们现在并没有病那么细致，好不好？所以就算了啊。那所以大概就是他的这个条文，有些东西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是一方面也是要，我们这个课程主要是要服务于这个他们的城市设计师做那个临床用的。但事实上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的伤害症病变得比较去无存精一点，就是有临床使用价值的内容我们就来讲，那如果没有临床使用价值就不讲也没关系，对不对？因为同学学这个书不是要当古文老师之类的吧，就只是希望自己身体有状况能够处理得好嘛，那所以就是能够用来处理自己身体的东西能够学会就可以了。那我们就下课一下再回来看桂枝汤这个方剂。 我现在温病用什么？ 温病里边 什么？ 温病。